明显的。 嗯， 那么对其他地方影响也是比较明显。实际上呢，从明天开始，这股冷空气啊将展开对蒙古国的影响。受其影响呢，蒙古国大部分未来四天持续出现降温，累计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0到15度的样子。这个在蒙古国的这个中北大部分地区啊，最高气温将从现在的-10度跌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呢也会跌破-30度，是天气是非常寒冷的。由于水汽条件不足呢，这一轮降温啊，降雪是非常稀少的，主要是以晴冷天气为主。那么随着冷空气的东移呢，就是本周四，也就是27号开始，这个冷空气将抵达亚洲的东部，像是这个日本大部分地区，从27号开始，单日降温呢也会达到6到10度。由于这里呢水汽条件比较充沛，所以说呢降雪也将大范围的展开。你像北海道可能要持续出现中雪天气，札幌从周四开始将持续4天的中雪天气，所以到日本去呢要注意这个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那么作为这个美洲来讲呢，也降水范围也是比较大的。从明天开始，美国的西部啊将再度迎来一次、啊、这个阴雨天气过程。明天在加州啊、华盛顿州啊、内华达州、等等这些地方的话都会出现降水天气。其中呢加州西岸也以这个小雨为主，其他地区呢多以雨夹雪或降雪为主。海拔高的地区呢可能也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雪。后天呢这个随着天气系统的进一步东移，同时呢来自墨西哥湾的暖湿空气也会逐渐的加强，那么暖湿气流就会在美国中部一带交汇，形成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平原大部呢地区啊将被这个降水所笼罩。这个实际上来讲呢，这次降雨呢大部分地方还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平原北部以小到中雪为主。这轮降水呢会进一步东移，周四周五呢将会抵达五大洲以及美国东北部。那么圣诞节期间呢，加拿大中东部啊大部分地区啊以及这五大湖周边啊，以及还有这个美国的东北部，天气总体上来讲比较平静，没有特别恶劣的天气。不过呢有些地方是降雪，有些地方是降雨，所以要去美国的话一定要注意当地当时的天气预报。是 谢谢刘老师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午后的1:09，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欢迎苗山又到环球来做客。 耶！ 今儿早上是你出发吗？ 我出发。 今儿早上就 早上起来不是 啊、哦？不是， 我已经出发2周了，我得停留几天。 但是熟悉文艺广播这个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上午时段啊，在现在应该叫早间时段了啊，因为提前了嘛，今天 真的是早、 那个、提前之后，一起出发吧。 对， 然后 黑着来 到这个环球旅行家这段过程呢，是咱们旅行从一天的上半时段一直到中间的一个非常好的过渡。 中午太好了，真的、 啊、早起真的是还是挺考验人的。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出发吧就永远准备再出发。 对对 对吧，因为咱们永远准备着，好像很少有机会真正成型。 哎，也有啊，到了我们这儿就慢慢就要成型了。 对，现在就成型了。而且就是第一手的一些旅游信息和资讯和大家分享一下之后，对于大家就是做旅游计划呀都特别有帮助。 通常对于这个旅行的资讯你是时时刻刻还是关注着的， 主要是省钱资讯你知道吗、我本来前两天想设计春节期间就是带着父母出去玩一趟，然后呢由于前天本来想把机票订了，结果其实已经有点晚了，我是觉得其实还有两个月，但是掐指一算不对，二月初就是春节， 今年太近了。 对，然后呢眼看现在十二月底了，怎么时间嗖一下就过去了，发现好 还是下手晚了点。 对，还是下手晚了。然后前天晚上看机票的时候还5000多，看着看着睡着了，早上起来说买票吧，就变成了6300。我妥妥的现在决定春节踏踏实实在北京了。 其实就是这样，你就是在到哪里啊都是最好的地方。如果你没有能够把你的旅行计划完成度提高到100%，没关系啊。每一次我们说到这些旅行资讯，说到这些旅行情报的时候，如果你能从当中汲取对你有用的，哪怕是80%的地方，80%的部分啊，我觉得这已经很管用了。 那可不是，就世界这么大，就像我们片花说的，世界这么大，想到处看看，但是到底去哪儿，哪儿方便去，哪儿的政策法规方便我们去，而且哪儿安全，然后办手续又比较便捷，这些都是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嘛。 苗山这个关注的这角度还是挺丰富的啊。那么今天咱们就从这个买票开始说起。 对，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看刚才苗山说到了这个机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关心的是大家是春运火车票的问题。2019年的铁路春运火车票是12月23号已经开售了，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数字，预计在明年春节这个春运期间发送旅客是4亿1000万人次。 哎呀、 这个每次我们说到春运呢，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临时的迁徙这样的运动啊。那么2019年的铁路春运呢，我们刚才说了是从1月21号一直到3月1号，一共多少天呢？40天的时间。节前是15天，节后25天。大家知道在23号，也就是昨天开售之后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抢票的一个阶段了。全国铁路我们看到同比增加了3176万人次，刚才说了嘛，4亿1000万嘛。那么增长的幅度达到8.3%。算了一下啊，说在这40天当中，大概每天发送的人次应该是1033万人次，就是全国每天有1000万人次啊，在这个春运的铁路上 正在流动， 走来走去。 对， 创下了历年春运的新高。另外呢，铁路春运火车票的互联网和电话订票呢，也是提前30天发售。2018年的12月23号，也就是在昨天，可以购买的是春运第一天，明年1月21号的火车票。火车的这个车站的售票窗口待售点仍然是不变的，是提前28天发售的。那针对部分旅客提出的统一预售期的建议呢，铁路部门正在积极开展方案研究和技术准备。我记得上星期我们专门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关于统一预售期，还有就是关于这个 APP 12306的这个 APP， 它能够24小时运行，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准备当中。大家还得等待一段时间， 所以目前来看，就在网络上还有电话订票，肯定要提前2天的这个提前量是相当之大了。说实话， 有的时候票就是一瞬间， 对，几秒钟就是瞬息万变的。 对， 而且对于春运来说，为什么会有增长？我觉得相当也是由于我们的高铁和动车的加入，越来越多的新开行，争取了更多的这个游客。可能以前是喜欢坐飞机的，现在我就决定坐火车了。 这个火车现在的方便程度，就是跟我们说的高铁的方便程度，使得一部分的航班其实是受到了影响的。对， 当然，而且无论是航班现在打折力度越来越大的同时，你看以前对我来说坐火车唯一稍微要考虑一点的原因就是车上的吃的不太好吃，那现在这个问题慢慢也在逐步的解决，比如说沿途可以订外卖了。 对， 我这次试了试，11期间我不去趟上海，偷偷去了 订的哪儿的， 我真的是比如车啊已经开到哈廊坊了，都快到廊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不是有那个可以沿途订 APP 这件事儿，订餐我实验一下吧，结果就发现打开 APP 之后非常快捷的，它会把下一站停靠的那个还不能停，因为来不及准备，但是下站开始沿途有什么店你可以点什么，就还比较方便。说实话， 说到明王山的这个经验呢，我要跟大家再分享一点，就是他这个经验啊，我们还得打出一个富余量来啊，这个提前量一定得准备好。为什么？ 最好是头一天决定， 对，因为在 如果在车上的话，很有可能这个一个是所有的店铺有可能是处于关闭状态， 嗯， 有可能呢是下一站来不及， 嗯， 所以呢一定是提前，特别是全家出行的时候，是吧？这个自己饿着没事儿， 对对， 你这个还有老人孩子的，你一定要做出这样一个提前的准备来。 对，反正中式那些饭需要点时间做嘛， 是的， 可能也就西式像 M 打头和 K 打头那些， 那个倒是， 那好像 在车上也订过那个， 对，那个比较快捷。 所以现在的这个火车的方便程度非常越来越高啊。我们看到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呢，2019年的铁路春运12306的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呢，继续发挥售票主渠道的作用，在方便大家网上购票的方面呢，铁路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来看看这些措施到底是什么。 好，第一个措施呢，就是优化网络购票的流程，进一步改善旅客购票的体验。 嗯， 这个运用咱们新版12306网站的页面，优化12306互联网的购票流程，增加用户扫码登录功能，减少旅客无效点击。 这个特别的方便。 对，这个有的时候 APP 你觉得操作特别难，找也找不着，摁哪儿也不方便。 甚至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那个密码老是记不住，怎么办呢？ 对， 其实扫码非常简单嘛。 而且现在如果就是直接可以用我们指纹登录， 对， 这个其实是更加方便的。另外呢，也进一步优化验证码的策略，最大限度减少这个旅客在购票环节出现的验证码一遍又一遍输入这个麻烦。 记得有一年啊，各种图片的那个验证码不是遭了吐槽吗？ 对，我其实也并不知道这个真的起到有安全。 还是会有，但是呢就是其实优化是一个非常好的， 对，让我们觉得方便，不要增添麻烦， 对吧。另外呢，要继续在海南环岛铁路进行电子客票的试点，以电子客票来替代纸质客票，这也环保啊。另外身份证就作为乘车凭证， 这个以后呢可能逐步会扩大，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仅仅是在海南环岛铁路上进行试运行。 对，另外其实我这是在上海十一的时候，其实有半程的已经是这样了，就已经没有再拿纸质票了。 你知道这个京沪之间啊， 对，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很快的实行的。 南站那边的有这样的一些措施，但是其他的铁路的方向呢，可能慢慢在明年我们会看到更有力的一些措施推出。 主要是需要在设备方面的一些代谢和更新。 对对对，是。 另外呢，就是实现旅客自助进出站、自助检票、验票、乘车、自助办理车票的退改签，还有变更到站。 这个自动化是越来越厉害了。大家以后在车站上看到，其实越是这样的自动化的程度越高，大家的这个通行效率也会越高一些。 对， 对， 但是我是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自助办理有一个情况，一需要有一个24小时客服在现场，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对你的界面， 对， 因为它的界面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找那些按钮。另外我希望就是无论是个退改签还是变更还有检票这些大的字样，都希望在购票的时候就有醒目的渠道 提示， 对吧，和提示。 没错，刚才提到的是铁路部门采取的一个措施，优化了网络购票流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个措施，是实行了网上刷脸认证，方便旅客来进行身份的核验。我们看到通常需要这个办理常旅客会员激活和身份信息核验的一些旅客呢，都可以通过网上刷脸认证进行一个身份的核验啊，不必要再去车站窗口核验你的证件，实现全部流程网上自助办理。那么还有一个方便的措施呢，是进行这个候补购票服务的试点，提升旅客购票的体验。在春节前和春节后呢，他们会分别选取能力紧张方向的部分列车进行候补购票服务试点，减少大家在购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去耗费大量的时间啊，大量的工作去反复查询余票。也就是说现在有个候补的功能，我们上次提到还没有来得及展开跟大家说。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你啊在上面进行个预登记，我需要什么样的票，相当于我们以前的第三方抢票的软件，你托付他们帮你来抢票。但是第三方软件我们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漏洞和一些弊病啊， 对，有什么加速包啊什么。 那么接下来这个12306如果实行这样一个，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实行呢也只是个试点啊，这个试点呢就是告诉你12306可以帮你做这个事情，你可以预登记，然后如果有余票的时候，如果突然出现票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预登记的人这样的提示和购买的渠道。那么这样呢就方便了更多的人。我们其实春运期间都有这个感受。哦，对，我突然想起来，比方说跟我不一样的是，春运期间其实我出行更多一些，因为我要回老家， 对， 所以呢，我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非常深的。 春运我出行都是为了出去借机旅游一下。 对对对对，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春运期间大家买票的时候，通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你买不到票的时候，你心存侥幸，你觉得可能还能买到，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余票是有这个可能性的，理论上是可以买到的。 对， 但是呢，就等到最后，有可能你是每一个渠道可能都等了同样长的时间，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就是不知道哪。 块云才会有雨。那么这个12336如果以后能够把这个就是终端的这个概念给你解决了，因为票都是从这儿出嘛，那么他从源头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那我肯定 也就不存在了。 对，那我肯定愿意在这儿，哪怕是一个提前要付费预付费我都愿意。我之前不敢预付费的原因是因为有不同的软件，我就怕我同时预付费了都给我抢着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会给你抢到。 对，而且都给我抢着，你说怎么办？ 而且最有可能的是都没有给你抢到。 对， 这也很麻烦。 所以如果能够取决于这个，就我就考虑这一条线，这个特别好。 接下来咱们看再看一下第四个措施，是优化了核验流程，完善了售票设施，方便了港澳台的旅客。 对，优化回乡证网上注册的核验流程，实现全程网上办理，来扩大加装卡式回乡证和台胞证专用的识读设备自动售取票机的范围和数量，实现省级城市所在地的车站、广东省境内高铁车站、京广、京沪、京深线所有高铁车站的全覆盖，方便持回乡证和台胞证的旅客购票。全国铁路500多个车站和2000多个自动售票售取票机呢，提供该项的自助服务。 嗯，这自助服务其实现在看到的，它扩大的不仅仅是咱们这个内地旅客了哈，它对于这个港澳台的一些旅客呢，也更加的方便和实用。最后呢，铁路部门要提醒广大旅客，请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和铁路12306的客户端，来购票。大家要记住，其实有很多的 APP 可能如果你不 是 如果你不是正规的这个渠道的话，你有可能会遇到假冒的啊。那么铁路12306字体上方是标有这个路徽还有中国铁路字样的图标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正规渠道来购票，避免非正常渠道购票带来的风险。详细的春运资讯呢，你可以查询他们的就是铁路12306网站以及微信啊客户端，还有中国铁路的微信或者是微博，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详细的资料。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部分呢，是关于这个铁路购票的事情。昨天开始进入春运的购票时期， 没错、 这个。 你刚才说完这个，我立刻想去查查我这个是不是正版的， 应该差不多。 哦，看来真不是，我得下一个正版的。 真的假的？ 对，你看我现在，我之前一直、 你是通过那个我们看到的这个app 的那个下载的地方， 因为你看我一直用的这个软件，我觉得画了个铁路一直是很像的。结果刚才经这个新闻里提示，我在这个商店里面， 应用 商店要看到铁路12306， 你看到了，它专门有那个图标的是吧？ 对，你看他们俩其实很像，那我还是决定获取一下正版的。 那当然了，这个确确实实还是有用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是正版图标的那个啊，铁路12306的APP。 刚才说到这个关于12306网站购票的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吧。也可以链接一个这样的热点给大家。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尤其是如果年龄稍微长一些的朋友，都会知道这40年以来，其实铁路或者我们讲这个交通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那么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当中告诉我们说，截至到2017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已经达到了127000公里。那么这个数字呢，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做一个比较吧。如果跟1978年来相比，它增长了145.6%。那么其中呢，高铁是25000公里，占到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6.3%，已经居世界第一位了。全国铁路客运量1978年是8亿1500万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30亿8400万人次， 哇，四倍。 对，那如今呢，这个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动车组呢也是越来越多。看到了一个统计，从北京到上海是大约1300公里，现在最快只要4个半小时。 哎，这个我见证了。 对，铁路建设的迅猛发展呢，也是大大的压缩了时空距离。其实我觉得一切的这个变化呢，都是让大家的出行，还有您所在的这个生活的空间、生活的区域会越来越便利。 对，就是整个是地球村的感觉嘛，哈。 对， 不仅是铁路建设，公路、航空等建设也是全面发力。公路通车里程从1978年的89.02万公里，增长到去年2017年的477.3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呢是从无到有，2017年去年底达到了是136500公里，位居 13万六千五百公里， 位居世界第一位。 对， 40年来呢，中国旅客的运输量由230.9万人次增长到5.52亿人次。目前是位居世界第二位的， 这个非常厉害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春运这么多年以来，自从有春运这个概念以来，咱们经常会说春运的票难买啊，或者说我们看到原来在这个网络购票渠道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排着长长的队伍， 打着地铺啊， 所有的车站都是那样的。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车站，中国所有的火车站基本都实现了旅客的网络购票和自助的取票。 而且这几年的变化我是看到，就是大家越来越习惯了。过去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年龄稍微的大一些的朋友 还愿意在这个人工窗口，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所有的老年人其实也非常方便非常容易的来操作这样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习惯。 对，文章当中告诉我们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的应用，人们通过网络叫动动指尖就可以购票。12306现在的日均页面浏览量达到了，我们看一个天文数字啊，日均浏览的这个页面的数量达到多少呢？5,567,000,000次。那么这个数量是相当巨大的。最高峰的时候页面浏览量达到800多亿次。一个小时最高点击量大概是60亿次，平均每秒钟就要点击165万次。那么这在世界上可能任何一个网站任何一个 APP 可能都是难以企及的， 这个很难达到的， 咱们的人数真的是太多了。 对， 售票处理的能力呢，他们也达到了每天1500万张。来自中国铁道科学院研究院的这个电子所的副所长朱建生就说了，现在互联网包括手机应用售票量占到了总售票量的60%以上，大城市已经超过了80%。 没错，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普遍运用给咱们平常的交通出行带来很多便利。曾经呢，一下高速公路的出口总会有人这个路边高举带路这些牌子哈，因为到一个全新的一个省市可能对 当地的，原来刚学会开车那会儿经常看到， 对吧，经常还有人就是带是吧，反正是问路不是特别容易，就唯一的办法就是问个路或者自己带着地图。我还记得当年我刚实习的时候，交通台还出过一个出行手册地图一本 对对对对， 我还搁在车里， 那时候大家都有 啊，觉得到哪里打开地图很有文采的样子。 对， 如今这个手机导航的普及几乎是可以满足所有的相关需求了。 嗯， 所以在曾经在路边等待和招手是打车的唯一途径，而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只需要拿起手机预约就能畅行一键出行。 最后用文章的这句话来做一个总结，就是在40年以来，咱们真的是实现了从用脚丈量到日行千里的巨大变化，咱们感到了交通出行的便利和快捷，相信这样的便利和快捷还是在加速度的增长。 对，这也是让我们感觉生活更加美好哈。 是，好，我们在上半时段环球旅行家今天的旅行情报是分享的都是交通方面的信息，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在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需求比较旺盛的哈，关于签证啊，关于这个出境旅行方面的一些信息， 实用消息。 好，我们在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装修真的不费力，从毛坯房到临房入住，999一平米，一线的建材，靠谱的施工，钦点的监理，实木的家具，名牌的电器， 这个世界太疯狂。 齐德龙东墙，快打电话抢4006068866。 齐德龙东墙冬装福利报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新南非新体验，360度旋转缆车登顶桌山，在云雾交织中一睹上帝的餐桌，敞篷越野车巡游克鲁格国家公园，探寻非洲5大野生动物的足迹，行驶于滨海公路花园大道，在湖泊森林小镇间收获斑斓美景，南非野性追寻，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京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全包圆 flat。 我们的航班将在半分钟后起飞，本次航班的目的地是几年前的北京，带您重温当年的装修市场物价。装修一套80平米的房子只要8万元，包含实木家具、全屋灯具、窗帘、电器的采购费用。如果您的亲友也想体验，请他们拨打4006068866预约舱位。感谢您的支持。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温都水城以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广告时段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的旅行情报，刚才我们是从交通开始说起的， 哎， 因为昨天刚刚好是2019这个春运购票的第一天， 对，开售第一天嘛。 哎，购票之后，大家可能都有各自旅行计划啊。回家的可能在春节期间，像苗山一样，想要利用这个假期和家人一块出行的， 嗯， 也有不少的朋友。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关于这个出行的消息的时候呢，也提到关于出境旅行，在最近段时间可能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很火爆的一个抢商品、抢这个价位的这么一个时期。 对，尤其对于这个现在中国的游客市场，对于全世界旅游目的地来说，都是要争抢的一个重要阵地。 是， 因为咱们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多，而且愿意出国旅游感受世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嗯， 所以现在简化签证政策好像是各个国家的一个旅游趋势。 对中国游客来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来可能我们讲就是说，哎，看看这个价钱啊，最早的时候可能看看这个出国出门的这个目的地的地方， 没错， 或者数量。现在呢，大家更愿意享受的是便利的一些政策， 嗯， 比如说这个签证政策的最近一段时间的变化呢，还是挺大的。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说到了各个一些免签或者免签证费，甚至一些这个电子签证这样的一些改变措施的国家和目的地。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从这个签证服务中心包括一些旅游机构了解到的消息，日本的签证旅游签证再次做出了简化。日本驻上海总领馆近日呢是确认了日本旅游签证将从2019年1月4号起进一步的对中国游客简化。新政的这个政策呢，惠及到了中国国内本科院校的本科生、研究生毕业3年内的往届生，以及3年内多次赴日旅游的游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呢，都是跟年轻的啊这个出行者非常有关系的。 对， 申请往返签证的时候，他们呢无需再提交经济证明类的材料。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前由于对这个还没有太多经济实力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办签证政策的时候， 出国总是觉得挺难。 对，这由于担保这件事儿特别难，尤其很多像什么申根签证都要求你交一个半年的流水。 是， 大学生就说了，我还没开始赚钱呢，我怎么交 流 水啊？对吧？所以这个简化这个政策，由于现在这个信用都是和你的各个方面都勾在一起了，所以说银行流水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了哈。根据我们最新的情况来介绍呢，对于多数赴日本的一些游客来说，办理三年多次签证的最大的拦路虎就是资产证明材料。 对， 新政策对于这些顾虑呢，就做出了针对性的简化。首先，咱们了解一下具体细化的内容。过去三年内去过日本两次以上的中国游客，今后申请多次往返签证的时候，不用再提交经济类的证明材料了。 这是说到过去的三年以内， 对， 两次去日本以上的中国游客。 好，我还得交。好，另一方面，此前呢，针对中国教育部直属院校（括号是75所啊，直属院校这些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毕业三年以内的往届生）在申请单次签证的时候呢，实施简化申请手续。这一次呢，将我们刚才提到的75所大学啊，对象扩大到全国1243所高校。 哦， 这也涵盖了中国国内拥有普通本科的所有大学， 所有大学生基本上都可以了， 对 吧？那么我们也看到，由于地理位置优势呢，最近几年以来赴日旅游是持续升温，日本已经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游的第二大目的地国，第一大应该是泰国是吧？ 那真的是太好了，尤其在我记得2月底之前是吧，应该是连现在落地签都是免费了。 对对对，现在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看的排序呢，就是日本已经成为第二大目的地国。那据统计说呢，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赴日游客突破了400万人次，全年有望超过800万人次。那新的签证政策进一步的会发掘潜在的这样的旅游群体，对于游客企业和市场呢，专家分析这都是极大的利好。另外我们看到，通过一个数据显示，2018年的1月到8月，通过他们的某一个旅行网站的签证平台办理的个人赴日这个旅游单签证，签证数量达到了10万张，同比增长了多少呢？120.6%啊。据他们的预测呢，日本方面这次针对三年多次签证以及中国高校学生的签证简化政策，将会带动中国在某一段时间里面赴日出游的一个非常高的意愿。是哪两个时间呢？一个就是咱们的元旦和春节，就是接下来的两个这个假期，对于中国游客来讲，这样的政策可能更加的有刺激性。 对，根据相关的人士透露呢，目前的签证政策还是没有变更的。现在办理2019年1月4号之后的签证呢，还是需要提交经济证明类材料。 所以咱们记住一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他们确认的是从明年的1月4号开始。 对， 下个星期嘛，是吧？ 就是下个星 期 了， 对对， 有的时候不太想接受这个现实。 2019年就要来了， 你知道吗？日本由于这个地理位置离我们这么近，再加上它又比较安全，对吧？对于很多游客来说，现在周末去趟日本旅行， 对， 都 是很有吸引力的， 对吧？很有吸引力的。 对，好，刚才说到的日本方面的签证的变化，这是一个未来的啊，我们要等待进一步消息的确认。下面我们来看看关于俄罗斯旅行的消息。一说俄罗斯在这个冬季旅行呢，大家可能都感受到的是这种冰天雪地的魅力啊。 对， 最近呢，来自某一个旅游网发布的2018中欧旅游年欧洲旅游消费报告当中指出，目前呢，欧洲游主要有西欧、南欧、北欧这三种玩法。那其中呢，西欧、南欧方向已经成为游客出境长线游的入门级的选择。北欧方向我们知道，由于它的极光啊、冰雪这样的主题旅游项目是受到青年旅游客的这样的青睐的，包括我们看到的欧洲还有其他地方，巴尔干半岛啊、捷克、奥地利在内的东欧方向，今年也是崭露头角，尤其受到拥有多次出境旅游经历、高收入客群的追捧。其实就是这样啊，某一个目的地如果大范围是欧洲的话，去的次数多了，你可能会选择那些非常规的或者小众的目的地了。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目的地呢，从具体来看，他们也列出了10大中国游客到那儿去的热门目的地的国家。我们来看一看，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俄罗斯、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芬兰，这是10大热门目的地国家。 受俄罗斯世界杯的影响啊，咱们回顾一下，这应该是今年比较热门的一件大事儿了。俄罗斯旅游热度今年是整体是居高不下，像阿尔巴尼亚在今年的旺季免签之后，出游的人次是同比也增长400%。 天哪！ 同时，波黑在免签生效之后半年出游的人次呢，就较上半年是增长135%。看来利好的签证政策对于游客出行是一个非常大 的强心剂。 对，大家还是就是你太麻烦，我怎么好我都觉得哈， 我有 有必要吗？我觉得 那儿不用我交材料，我干嘛不去那儿？ 对对 对, 对，是。其实有的地方，说实话，它的这个吸引度呢是差不多的。 对，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政策，看它的手续的 便利程度 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定制出游呢也受到很多游客的关注，英国、冰岛、芬兰、挪威、瑞士、法国、意大利、捷克、西班牙、希腊这样的定制需求呢是很旺的。包括我们可能提到的一些深度游，像什么瑞士的格施塔德八天深度包团定制游啊，还有什么冰岛的九天定制游啊，西班牙的马略卡岛的十日九晚蜜月定制游啊，这些据说都逐渐成为了中国游客赴欧旅行的热门线路。 嗯， 刚才说到啊，这个关于俄罗斯上榜的这个消息，其实也是让很多人有一点小小的意外的。因为俄罗斯今年你说的这个热度的上升呢，也只是在赛事期间可能吸引了很多的球迷。 对, 对， 他们也讲到说，某一个赛事举办的时候，对于目的地来讲呢是一个双刃剑。在赛事举办的期间可能都是这个赛事的一些粉丝，会要去观赛。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影响了普通出游意愿的游客的。游客们大概的这个想法都是这样的，到了赛事月集中的时候呢就避免这个时段去。 我就不在那儿挤了。 资源有限。 对。 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又会逐渐过渡到了一个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去的季节。你比如说我说到这个深冬的这个季节的时候，隆冬季节如果大家再想往北欧和这个比如说俄罗斯这样的方向的话，可能有这样意愿的朋友，你像你说追极光对吧，或者说我们说他就想看一看冬日风光的， 那我十二月份也不会去。 对，这是属于什么呢？这属于叫小众。 对， 那么还有更多的游客如果说又避开了赛事，又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段，就不会把这个目的地作为一个就是需求旺盛的一个第一排列第一的一个位置。 尤其冬天，我觉得新加坡、泰国这些一定是一最热烈的。 所以我们刚才我说这个俄罗斯上榜到欧洲十大热门目的地， 那么不太多见的一个情况。 对对，接下来如果在2019年这个中欧之间的这个交往会越来越频繁的话，我想可能对俄罗斯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啊。说不定它也会成为明年热门目的地之一。 但是其实还是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 我到现在没有去过。 我跟我妈和小姨， 我来跟我们讲过嘛。 对对对， 你在那看演出是吧？ 其实我去的时候也挺冷的，十月份了。 嗯。 但是我觉得可以，真的是一个挺美丽的地方。 还挺好，你去的这个时候不算是特别旺的季节。 对。 对吧？你还可以避开。 又是十一长假之后。 对对。 价格又便宜，又不是特别的冷。 嗯嗯。好，刚才说过的这是来自俄罗斯旅行的消息，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身边的事儿。在上个周五的时候，大家可能了解到三山五园的一个叫做创意展览已经开幕了，当中有非常非常吸引人的科技文化的融合，据说这一场活动也是吸引到了京城各处的啊，这个对三山五园特别感兴趣的朋友们去参观。 嗯， 上个周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广播当中也听到咱们台的交通广播的会旅行，其实在现场直播了这样一个活动开幕的消息。 嗯， 我们看一看，这是来自三山五园的数字文化体验展，在五棵松的华西 Life 这个篮球公园开幕。上个周五，这是哪里主办呢？海淀区委宣传部主办，海淀区旅游委承办，它的全称叫做创意三山五园。创是创业的创，意是回忆的意。 哎，那提到三山五园到底是都包括哪些呢？我们跟大家普及一下啊。 原来好像这个说法是非常多的，现在公认的大概是我们接下来说的这种。 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现在各方都承认的那种说法，认可说法。三山五园是指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哪三山？是香山、玉泉山和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和畅春园，分别呢是分布自海淀镇至香山地区，连绵是二十多里。包含百余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深原人文底蕴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对， 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这次有这个叫数字的啊，叫科技文化融合的展览呢？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三山五园的像大观啊、VR 沉浸空间等等的内容，是通过空间艺术装置啊、多媒体数字影像还有 VR 的沉浸式体验这种形式来展示三山五园到底跟北京城是什么样的关系， 嗯， 阐释给我们三山五园的历史文化经济等等价值。这次我们看到展览的最核心的部分，它有一个叫重返西洋楼这么个展区，它把让观众啊去体验什么呢？就是文化加艺术加科技的一个最新的成果，见证西洋楼。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啊，叫做海晏堂，对吧？海晏堂这个一个数字的诞生。 对，不是海参啊。 对，我们广告当中听得多了是吧？ 对， 我们听到这是一个，这是三生五愿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部分。 嗯， 这个海晏堂的一个重生，据说呢，大家到了那之后，就像是置身在360度环幕和交互式地幕打造的沉浸式的空间里，你就仿佛是回到了那个原来啊，古代你看到的那个场景之中。那么这样一种感受呢，其实原来如果没有这种数字科技的话，是达不到的。 对对。 我们也再来看一看，这底下还有一个说到了三山五园的建筑文化展区，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数字化展示手段，从听觉、视觉和感官不同的方面，让大家来了解三山五园究竟原来是什么样子的。 哎，怎么个了解一方？怎么个全方位？探索圆明园戏台的建筑结构，观赏香山精巧的建筑模型，通过全息沉浸空间，用数字化手段来感受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和圆明园清音阁巧妙的机关，再现圆明园半亩园戏台，体验视觉幻象空间，了解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对圆明园海晏堂的石构件进行了虚拟拼接，如何巧妙地运用老照片还有数字色彩通道来再现五彩夕阳楼。 其实说了这么多呢，就是告诉大家，在这个我们看到的创意三山五园的展览当中呢，大家可以来感受到叫做古今匠心的传承和创造。 对， 这次的数字文化体验展一直会持续到2019年1月6号，其实也没多长的时间，大概是在下个周日。